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四章，格里莫广场十二号，第十六集。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 他向罗恩和赫敏抛出了这个问题。 凤凰社的总部。 罗恩毫不迟疑地回答。 有没有谁能行行好，告诉我什么是凤凰社？ 这是一个秘密社团。 赫敏赶紧说道。 由邓布利多负责，是他创建的。社团里都是上次跟神秘人做斗争的一些人。 里面都有谁？ 哈利停住脚步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 有好些人呢。 我们见过其中的二十来个。 罗恩说。 但肯定不止这些。 哈利向他投去愤怒的目光。 然后呢？ 他问道，目光从一个转向另一个。罗恩说。 然后什么？伏地魔！ 哈利气愤地喊道。罗恩和赫敏都吓得缩起了脖子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想干什么？他在哪儿？我们采取什么办法阻止他？ 我们已经对你说过了，凤凰社不让我们参加他们的会议。 赫敏不安地说。 所以一些具体细节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们好歹知道一点大概。 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，他赶紧补充道。 弗雷德和乔治发明了伸缩耳，明白吗？ 罗恩说。 真的很管用。伸缩耳，对啊。可是我们最近只好不用他们了，因为妈妈发现了，气得要命。弗雷德和乔治不得不把他们藏了起来，免得妈妈把他们扔到垃圾箱里去。不过在妈妈发现是怎么回事之前，我们可用他们派了大用场呢。我们知道凤凰社的一些成员正在跟踪那些已暴露身份的狮子图，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。你知道 他们当中有些人正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凤凰社。 赫敏说。 还有些人正在为什么事情站岗放哨。 罗恩说。 他们一直在谈论什么警卫任务。不会是保护我吧？啊？ 哈利讥讽地说。 哦，没错。 罗恩说，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。哈利轻蔑地哼了一声，他又在房间里一圈圈地踱起步来，看看这里，看看那里，就是不看罗恩和赫敏。 那么你们俩最近在做什么呢？既然不让你们参加会议。 他问道。 你们说你们一直很忙。 是很忙啊。 赫敏急忙说。 我们给这座房子来了个彻底大扫除，这房子已经空了许多年头，里面滋生繁殖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总算把厨房和大部分卧室打扫干净了，我想明天该去对付客厅。 啪啪，随着两声刺耳的爆响，罗恩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弗雷德和乔治突然出现在房间中央。小猪吱吱地叫得更慌乱了，嗖地飞过去和海德威一起栖在衣柜顶上。 不许这么做。 赫敏惊魂未定地对双胞胎说。他们和罗恩一样长着一头红得耀眼的头发，不过身材比罗恩壮实，个头比罗恩略矮一些。 你好，哈利。 乔治一边说一边朝哈利开心地笑着。 我们刚才好像听见你悦耳动听的声音了。你用不着那样压抑自己的怒火，哈利，把它都发泄出来吧。 弗雷德也是满脸带笑。 51里之外大概还有两个人听不见你的声音呢。 这么说你们俩通过幻影显形的考试了？ 哈利没好气地问。 成绩优异。 弗雷德说，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像是一根长长的肉色细绳。 从楼梯上下来也就不过多花30秒钟。 罗恩说。 时间就是金加龙，弟弟。 弗雷德说。 不管怎么说，哈利，你干扰接收了。伸缩耳。 他看到哈利扬起眉毛，又接着解释道，并举起了那根细绳。哈利这才看到他一直通到外面的楼梯平台上。 我们想听听楼下的动静，你们可得小心点。 罗恩盯着伸缩耳说。 如果又给妈妈看见了， 值得冒险。他们在开一个重要会议。 弗雷德说。门开了，露出一头红色的长发。 哈利。 罗恩的妹妹金妮高兴地说。 我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。 他又转向弗雷德和乔治，对他们说： 伸缩耳不管用了，妈妈竟然给厨房门念了个抗老咒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乔治问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 是唐克斯告诉我怎么验证的。 金妮说： 你只要往门上扔东西，如果东西碰不到门，就说明念了抗扰咒。我一直在楼梯顶上往门上扔粪蛋，可他们全都避开门飞到了别处，所以伸缩耳根本不可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了。 弗雷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可惜，我真想知道斯内普那老家伙想干什么。 斯内普？ 哈利立刻问道。 他也在这儿？ 是啊。 乔治说着小心地关上房门，坐在一张床上。弗雷德和金妮也跟了过来。 念一份报告， 绝密的。 烦人精。 弗雷德懒洋洋地说。 他现在是我们这边的人啊。 赫敏责备地说。罗恩哼了一声。 哼，那也不能说他就不是烦人精了。瞧他看着我们时的那种眼神。 比尔也不喜欢他。 金妮说，似乎这就一锤定音了。哈利不知道自己的火气是不是熄灭了，他此刻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的情况，这份渴望压过了他大叫大嚷的冲动。他一屁股坐在其他人对面的那张床上。 比尔也在这儿？ 他问。 他不是在埃及工作吗？ 他申请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，这样就能回家为凤凰社做事了。 弗雷德说。 他说他很想念那些古墓，不过…… 他调皮地笑了。 也有所补偿啊。 什么意思啊？ 哎，还记得那个芙蓉德拉库尔吗？ 乔治说。 他在古林阁找了一份工作，为了提高英语，比尔一直在给他许多个别辅导。 弗雷德咯咯地笑着说。 查理也加入了凤凰社， 乔治说， 但他人还在罗马尼亚。邓布利多希望尽量多吸收一些国外的巫师，所以查理在不上班时就与人广泛接触。 珀西不能那么做吗？ 哈利问。据他上次所知道的情况，维斯莱家的第三个儿子在魔法部的国际魔法合作司工作。听了哈利的话，维斯莱家的几个兄妹和赫敏交换了一个忧郁而意味深长的眼神。 你可千万别在妈妈和爸爸面前提到珀西。 罗恩用紧张的口气对哈利说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每次提到珀西的名字，爸爸就把手里拿的东西砸得粉碎，妈妈就放声大哭。 弗雷德说。 真是太可怕了。 金妮悲哀地说。 嗯，我想我们总算摆脱他了。 乔治说，脸上一反常态，露出阴沉的表情。 出什么事了？ 哈利问。 珀西和爸爸大吵了一架。 弗雷德说。 我从没见过爸爸跟谁吵成那样，平常总是妈妈大吵大嚷。 那是学期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。 罗恩说。 我们正准备来凤凰社，珀西回家了， 告诉我们他被提拔了。 你在开玩笑吧？ 哈利说。哈利虽然很清楚珀西一直野心勃勃，但他有个印象，似乎珀西在魔法部的第一份工作干得并不是很成功。珀西犯了比较严重的失察罪，没有发现他的上司是受伏地魔控制的，就连魔法部也不相信，他们都以为克劳奇先生疯了。 是啊，我们也都感到很意外。 乔治说。 因为珀西在克劳奇的事情上惹了一大堆麻烦，后来又是调查又是什么的。他们说珀西应该意识到克劳奇精神失常，并及时向上级报告。但你是了解珀西的，克劳奇让他独当一面，他正巴不得呢。